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下啲楼盘广告，冚把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撚到嗰个 浪衫。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飞出去个浪衫。屌你边撚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嘅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啊，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含家产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蛙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难？屌你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次 行动 人哋真系一种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這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啦！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和谐。 星期一晚五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v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起來，我帶你玩個世界，我騎著高鐵啦，阿媽說我真是變態， 那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朱立倫下個禮拜就出發就訪美了，那這個呢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程來的，那就因為你知道台灣的候選人呢就總統候選人都要需要就是美國的背書啦，那之前蔡英文去過美國啦，那所以呢朱立倫亦都準備出發就是美國了，那去美國的之前呢其實呢這段時間呢朱立倫亦都講過一些關於九二共識的東西，你可以看睇到一啲端倪嘅，就系佢话咩咧？佢就系话民进党好多做法同埋讲法咧，都系从头到尾咧都系有矛盾。咁佢哋认为咧马集会咧系会伤害民主，各地群众咧都话系一个卖台嘅行为。咁啊，朱立伦就话咧呢、這个部分咧，蔡英文咧系要同大家解释嘅，解释啲乜嘢咧？就系、是、包唔包括佢阿蔡英文讲嘅维持现状啦？佢話民進黨發言人唔承認九二共識，咁如果唔承認九二共識，又點樣去維持現狀呢？嗱，呢個我想講就係國民黨而家喺度 set 緊嘅一個前設，而呢個前設呢其實係幫緊共產黨 set 嘅。我想講呢就係話呢嗱嗰個 picture 呢嘥少少時間講下，其實而家共產黨喺度做緊啲乜嘢先。首先就係話嗱，已經唔係一個好簡單嘅什麼台灣回歸中國呢個呢已經係個唔現實嘅一個情況嚟㗎嘛。咁究竟其實呢幾年中國喺度做緊咩呢？就係話喺國民黨執政嘅年代呢，佢就透過 國民黨就好似一個呢共產黨喺台灣嘅一個代理人咁樣啦。然之後呢就去即係將呢、這個你可以咁講啦，譬如話類似好似將呢個台灣赤化咁樣啦，大家應該都想像到㗎啦，擺好多嗱呢，譬如話經濟啊，俾好多著數俾你啊，諸如此類啊，咁你見到呢幾年其實都係做緊呢啲咁嘅，或者就係啲文化嘅滲透啦，或者就係啲財團，你見到好多已經開始染紅咗啦，或者見到啲傳媒亦都係啦，咁呢啲咧其實咧過往呢幾年咧共產黨都喺度做緊㗎嘛，咁但係 自從個九合一呢，其實亦都俾到個啟示俾到共產黨，就係咩？喂，其實過往喺即係過往呢過往嘅歲月，其實喺台灣做緊嘅工作，有好多嘢其實未必一定係收到佢哋預期嗰個效果。九合一嘅大敗，其實就已經見到呢樣嘢，國民黨嘅大敗已經見到啲乜嘢呢？就見到呢，就係話共產黨俾過去台灣嘅好多利益嘅輸送呢，去到台灣嘅上層嘅社會就已經停咗落嚟。呢個係佢哋做嘅檢討嚟嘅，就係話啲嘢 touch 唔到來民間啊！即係好簡單，共產黨嘅思維就係、是：喂，點解啲台灣嗰啲人仲係咁憎我哋嘅咧？一講緊共，即係如果一講緊啲候選人有呢、這個可能同共產黨有些微嘅關係，就差唔多已經變咗毒草嚟㗎啦嘛。如果大家有去過台灣或者睇過選舉嘅話，有留意台灣新聞，亦都係已經知道。所以喺九合一選舉之後呢，其實譬如話大家可能冇乜留意啊，譬如話共產黨就開始做緊一啲叫做所謂叫做三中一清嘅一啲活動，一啲 campaign 啦。咩叫三中一清呢？就係、是、話做好多咧地方嘅工作，針對咧三個中就係咩咧？中低產嘅階層啦，仲有啲咧中小型嘅企業啦，同埋台灣中南部嘅農民啦，呢、這個就叫三中啦。青咧一個青好簡單啦，就是、青年啊，就開始做緊一啲青年嘅利益輸送啦。就即係話咩？直接那個策略嘅改變就係話咧，我唔直接再由呢、這個。台灣國民黨嗰扎咁嘅冚包散嗰啲咁嘅企業啊、大財主佬啊，我唔直接將嗰啲利益輸送俾佢，然之後由佢哋再派落去台灣個民間，係由共產黨自己直接派落去。所以其實呢一兩年咧，做好多地方嘅工作嘅，係已經成個係滲透落嚟。嗱，呢個咧就係一個變相嘅回歸嘅手法嚟嘅。呢個變相回歸嘅概念咧。其實我哋香港人係好撚熟悉嘅，就係好簡單。我而家就算未即係喺共產黨嘅嗰個策略裏面，就係我就算而家未正式收翻成個台灣啫，但係而家好簡單啦。如果一個互聯網嘅年代，喂，我不斷係咁輸啲人過嚟台灣，溝淡嗰2300萬嘅人口，或者就係用錢用呢個文化嘅深入。用呢、這個人海戰術嘅侵入，我慢慢其實如果即係喺有朝一日概念理論上，如果成個台灣都俾我已經溝淡曬嘅時候，喂，到時啊唔使我嗌回歸啦，係台灣嗰邊調翻轉嗰啲人就調翻轉翳中國收攬翻，係啦，收翻我翻嚟啦，阿媽咁樣，即係就會係咁樣嘅。呢個就係中國嗰、那個即係共產黨呢邊嗰個策略、那個盤算就係咁樣咯。 但係你講到呢一 part 咧，其實就另外同香港又更有關係或者更有 reference 係咩咧？就你嘗試由中國角度睇咧，你發覺件事咧係對於佢哋嚟講咧，永遠都解唔通嘅。你無論見中國外交政策也好啦，中國嘅對香港、對台灣同埋對澳門政策一樣啦，其實一個字嘅啫，就係錢。我每次行出嚟對住呢個國家咧，譬如一個外邊嘅地方啦，點樣令你愛上我呢？我就派嘢俾你。 佢冇辦法噶嘛 ，Jackie。 但係呢個係得意喎。嗱、啊，個問題就係咧。往幾年呢招 OK 嘅，尤其是97至03年香港因為經濟問題，我哋即係好慘痛啦。03年之後呢係咁派錢過嚟，香港基於自由行嘅成功呢，當其時喺成功階段呢，我哋係由 SIPA 自由行，我哋係返個經濟返嚟。如果你睇返 even 係港大民意調查數據呢，我哋對於中國人嘅理解同埋中國政府嗰個信任度呢係大升得好緊要嘅，升高過對於香港政府添嘅。但係唔知點解係咪因為呢五年咧，俾佢嘅錯誤示範或者合理示範都好咧，以後佢就去親邊個國家咧，都唔係帶飛機同帶行李帶衫褲鞋襪去嘅。佢帶一隊人出嚟同你採購嘅，即係話我去到美國，嚟呢五十幾隻波音我嘅， 係去到英國， 去英國你幾千萬你嘅，係咪先？甚至乎你核電廠啊嘛，我俾一半你。去到菲律賓一啲咁嘅國家，我都買翻香蕉翻去。 係冇錯，去到邊度都係咁樣。 去到邊度都係買蕉。 即係呢個差唔多係唯一嘅手法咯。 但係之後咧，其實呢一年咧係有一個好得意嘅檢討咧，出現緊個問題，就係、是、問喂呢招 work 嘅、哦，我而家去到邊度啊，幾威威嘅、哦。但係點解我哋由97年合計俾咗香港，俾到2015年， 任何你要嘅政策，我哋俾翻你；你要嘅錢，你要幾多，我哋都俾你。維穩費從來冇減過。 嗯， 如果乜嘢叫俾清拆俾啱你咧，我諗呢個可能下幾廿集咧就會你會講到啊。十三五政策， 嗯， 十三五一定要睇翻十二五嘅報告。 嗯， 十二五份報告香港篇章咧，香港有提出佢嘅訴求，中國要作出配合啦。佢配合嘅政策俾晒， 冇錯。 你北京， 我哋講過噶啦，上一集已經。 係啊，即係你話，你深圳要啲咩幫你起翻個即係接壤嘅火車軌，我攞埋個火車軌俾你。要起個站嚟配合你，我起個站嚟配合你。珠江要點搞，我幫你搞掂咗佢。所有嘢做晒，有政策有錢啊，但係就係香港人唔中意，整一場雨傘運動出嚟。 所以十三五咪開始懲罰你咯。 係啦，但係同一個問題咧，佢都近排問翻台灣。即係你都諗緊習大大唔係淨係睇住中國人香港㗎嘛。咁習大大問張德江問同一個問題，你問台灣嗰個都唔係張德江嚟嘅，另一個人嚟嘅。咁問返同一個常委，佢都問佢，喂近排點啊，我近排呢你就俾咗好多錢，青年政策搞得好好，台商基本上呢，港商喺廣東省走晒之後呢，台商呢就啲地方仲 keep 咗喺度嘅。而家台商好似喺廣東省走冇乜走到㗎嘛。 走好多。 走埋啦。 走好多。我上個禮拜亦都解釋過啦，東莞俾個數據就係錯到離晒譜嘅。東莞話今年呢就執咗234間。 係。 台商嘅有個聯會走出嚟都已經講㗎啦。你殺案㗎，你講加多個零都唔止啊！如果台商講咧，大約嚟講啦，就佢就話今年年頭大約仲有6000間呢、這個即係、就是、台資嘅廠喺佢應該係講廣東省嘅。咁我先假定佢係廣東省先啦。我唔係一個好準確嘅數據，但係佢話咧就去到而家年尾咧，大約淨係剩翻咧大約係3000-4000間，即係走咗2000，執咗2000幾間，執同走。 你執咗2000幾間啦。 誇張其實。 咁你嘅意思其實調翻轉咁講啊，即係其實由改革開放而家，我都養咗你6000幾間廠啊。我呢兩年養唔到2000間啦，起碼養翻4000間。喂，台灣嘅最頂層嘅錢我俾曬，中層底層我搞掂曬。你話要台灣啊，即係搞兩幾通之後，三通定四通，我哋基本上廈門過去嘅遊客係大量嘅、 嗯， 基本上我哋去台灣，而家你去到101，你俾人民幣都得嘅，照收嘅 ，OK， 俾曬你咯。過咗一陣之後整咩呢？啊，整個台灣嘅太陽花出嚟，得閒無事整個反貨光出嚟， 或者九合一大敗， 又係啊 ，N 合一九合一就最清晰嘅信息就係話你唔 buy 我個套嘛， 係啊，跟住然後整個 OP 都可以走嚟贏咗個國民黨嘅， 冇錯啦， 政治素人都贏得到佢， 冇錯啦， 佢其實問緊同一個問題㗎，喂，我擺咁多錢落嚟，點解你都唔愛我呢？嗱呢一個問題咧，其實係一個好難答嘅答案，而且其實去到中國咧眼中咧，一定要最後會揾到答案出嚟。如果揾唔到嘅話咧，其實佢而家應承俾你任何嘢咧，都係做唔到嘅啫。 但係咁講啊嘛，嗰、那個台灣同香港個分別就係話，即係翻去我數啦。你因為你而家香港已經係31嚟㗎嘛， 係 如果大家有睇我 show 就知道啦。咁而家其實佢係溝緊第32個老婆嘛， 係 咁一個係溝緊，同你一個係落咗搭，所以31係冇 say 㗎嘛。咁你日日就喺屋企等個老公翻嚟屌我囉，係咪先？但係喂，32又唔同啦。32系好清楚嘅喺度溝緊㗎嘛。咁然之后系㗎，你讲得啱啊，台湾其实台湾啲人都知道㗎。你譬如话中南部嘅农民咪就系囉，喂你有嘢俾我，我一定攞。大佬而家台湾嘅农产品嘅输出，喂大佬去中国其实系好多优惠㗎嘛。但系我系唔捻投你啊，你吹呀、啊。但系你我明知系、 哦，我明 知系咁噶嘛，但所以呢个咧就翻去就系话，即系呢个就要睇台湾人嗰个智慧啦。 呢、這个就系叫票投即 系咯， 食穷共产党，票投民进党。 嗱啱啦，冇错啦，呢、這个概念我哋香港人好清楚噶嘛。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点讲咧？即系首先我谂今次即系翻嚟嗰个马集会就系话。我諗最重要一樣嘢，點解成個會個議題集中都喺九二共識呢？其實我哋頭先都講咗一樣嘢，就係、是、喂冇新意還冇新意，但係要嗰個軌道按翻個 track 喺呢度，所以你見到阿馬山係講過噶嘛，最精警有三個字叫咩啊？搭橋説啊嘛。就係話佢話呢次係今次係一條搭橋嚟㗎嘛，搭條橋俾邊個？俾日後嗰啲台灣嘅領導人啊嘛， 就是说无论你是国民党又好或者是民进党又好你就要跟返呢个九二共识呢一条轨道㗎嘛。咁呢个佢作为即係佢咪可以对得住佢个 boss 囉佢 boss 其实而家就係共产党嚟㗎嘛。咁就係话喂嗱我就算冧落台啦我都帮你搞正返呢条轨道先。就係 set 返个 agenda 喺呢度唔俾嚟緊可能会上台嘅蔡英文去讲佢嗰套台独㗎嘛。嗱呢个就係蔡英文嘅即係如果真係佢坐正嘅时候佢嗰个难度就会喺呢度嘅。因为一方面佢要同佢嘅选民交代佢嘅选民入面一定有深绿㗎嘛。係咪先你点同深绿嘅人交代呢、這个即係九二共识呢件事呢但係另一方面你坐正咗你就要面对即係中国㗎啦嘛共产党呢一边㗎啦嘛。你傾又唔傾呢仲有就係话仲有一样最紧要嘅就係今时今日嘅民进党系咪真系陈水扁年代嘅民进党呢喂呢、這个已经系好个变化已经系好大㗎啦。譬如话你民进党其实有好多即係有名有姓嘅人已经其实呢几年都开始俾共产党入緊啦譬如陈谷嗰啲就已经系啦。咁所以你个党内其实都喺度变化緊㗎嘛。即係仲系唔系深绿呢你开始嗰个绿色其实系慢慢淡化㗎嘛。所以譬如话好多人未必会留意到台湾嗰个政情就系你睇到台湾嘅选民都系㗎。喂今次嗰个心态就系冇得揀㗎嘛。我两害选其轻㗎咋嘛。你估我真係好想揀民进党啊其实佢哋对民进党都好有怨言㗎就係你究竟引领我係一条咩嘅路先。如果你上个台继续其实都係喺九二共识嘅框架里面喂其实你同国民党冇乜新意㗎咋喎。仲有讲真你边个写得包单呢个蔡英文一定可以譬如喺经济上可以有建树呢佢有好多即係领导嘅经验呢等等呢啲嘢都系存疑㗎嘛。所以好微妙㗎微妙在就係话好似嗱我哋上一次我同阿迪去做访问我记得林非凡都讲过佢话譬如话年轻佢就好代表年轻一代声音。台湾年轻一代声音就系咩譬如话林非凡做緊一个好长期嘅工作就系咩就逼呢个台湾政府修宪囉无论你国民党上台又好同埋呢个民进党上台好我都要修宪。点解台湾有班年轻人要逼个政府去修宪呢就是因为呢个中华民国嗰个政策嗰个宪法啊，个宪法入面讲到嗰个一个中国其实是包埋对岸嘅中国㗎嘛。喂但係喺而家台湾嘅土地上面嗰班土生土长嘅年轻人喂佢冇呢个中国嘅概念㗎。我要嘅乜嘢我要就係台湾独立。 嗯。 我就要你修宪你就讲清楚而家喂合乎返而家嘅国情嘅台湾嗰个宪法嗰、那个领土嘅范围就係台盘金马。呢、這个係另外一种声音嚟㗎呢种修宪嘅声音其实嚟緊嘅蔡英文都要面对㗎。所以其实你而家睇到㗎嘛台湾嗰班年轻人其实有多细嘅党走咗出嚟啦。喂佢未必 buy 民进党嗰套㗎。所以呢个稍后其实都要睇到真係边一个上台如果假定民进党上台呢以上我讲緊嗰啲问题其实佢係要面对嘅。点样攞到个 balance 啊呢样嘢。 呢样嘢其实之前呢我哋都发生过或者见过呢就是、太阳花运动底下民进党嗰个立场呢其实係好难解决嘅。即係太阳花运动本身係一啲更深绿嘅人士去解决。 冇错啦 係 好本土㗎嘛。 呢、這个就係本土派行出嚟。 本土派啦冇错啦。 咁然后蔡英文点样可以同呢个本土派又倾啊但係同一时间又要保持一定嘅关系呢 係啦。 就係、是、蔡英文坐咗喺啲本土派场面嘅出面嗰条线嗰度。就围住住翻喺立法院出边， 但系佢又不能好积极去参与太阳花嘅运动，所以睇到太阳花运动，民进党冇乜点参与噶嘛。 所以就系话咧，总之系成个运动底下咧，我唔失分攞到少少就当赢噶啦。 系啦。 咁但系你做咗总统之后咧，其实你系冇得嗰种赢少少噶嘛，或者我黐下太阳花金康嗰只噶啦嘛。 唔会啦， 因为你一定系要做大台噶啦嘛。 系啦。 即系嗱，总之简单嚟讲就系、是。原本太阳花运动你可以选择自己冇大台然后俾太阳花啲僆仔做 讲嘢仲大大声。 係啦咁仲大大声。你上咗总统个位呢你就做大台啦。 係啦。 由嗰刻开始呢你个民望就要逐步呢向下插。 嗯。 究竟你个民望做呢啲政策得罪啲边啲人好啊定用呢啲民望得罪边啲人好嘅。 嗯。 咁所以你必然嘅结果呢就係佢当佢上台之后嘅时候呢落台嗰刻呢 个下场呢一定唔好㗎啦。呢个係现代政治必须要经历嘅嘢嚟嘅。而家望就望一样嘢嘅啫。就係、是、蔡英文可唔可以上台嘅时候个民望高少少。民望高少少呢就可以话所谓派饼仔呀做少少嘢呢你都係慢慢派出去。派到最后你落台嗰刻呢你都起码有返少少嘅运作。譬如话而家马英九啊。马英九而家民望系低过香港梁振英嘅。香港梁振英嘅民望 around 系三成至两成。好低啦负分数但系支持到仲有两三成。马英九呢嗰边呢系讲緊十几个 percent 系 top 嘅。一年最 top 是 10%， 是试过有一轮呢是得返 5-10%， 我都唔明呢个党系点样生存到的。即系每一个人。 晒㗎啦。 得十个人嚟支持。 是啊。 咁你十个得一个呢你又唔知点做。咁所以去到最后呢其实即系真系台湾嘅未来系点样做呢我哋系唔知道嘅。但系有一样嘢呢其实系香港人系我相信好 interesting 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啦。就系、是、其实佢蔡英文佢提出最后嗰个呢好 philosophical 嘅好远性嘅观点就係、是、话台湾可以喺中国面前有尊严咁对等企落去。嗱呢一个其实你諗下我哋系喺香港一直以嚟都寻求緊呢样嘢㗎嘛。嗱无论系香港也好台湾也好香港渣啲添香港得600万人台湾2300万人口人数台湾多啲嘅。經濟蘇花香港強過台灣，但係面對住隔離有13億人啦，全中國或者全球最大嘅經濟體， 同香港一樣，都係一個好難頂嘅局面啦。 即係基本上 強弱懸殊， 強弱懸殊㗎啦。 係啊。 究竟台灣可以點樣有尊嚴地企落去呢？ 係啊， 嗱，佢呢一個係對於香港 ，even 係之後嘅領導人咧，都係一個好大嘅諗法嚟。喂，講真，香港你估啊，我當你邊個做到特首都好啊。喂，你做到特首，你嘅民望都一直向下燒嘅。你去到最後個問題都係就係、是，我哋去到某啲位咧，我哋比中國嘅退讓咧，一定退讓得比台灣更多嘅。咁基本上我哋點樣可以扮曬嘢都叫顯示地有尊嚴地企落去呢？你睇下而家即係。台湾马总统见完马集会嘅时候，嗰种笑笑口啊，嗰种十熟九头嘅样啊，你系完全感受唔到你有嗰种尊严嘅。即系 台湾人都感受唔到呢个马集会之后自己个尊严有提升到啊。 甚至乎有啲人觉得冇咗添啦。 系啦， 即系你见完佢仲十熟九头， 系啊，譬如你就好简单举一个例咁，譬如话记者招待会有台湾记者问马山呢个关于嗰啲飞弹向住台湾。喂其实冇意思㗎你讲緊然之后马山讲緊嘅回应就係咩係我喺个会度有提到跟然之后呢阿习山都有回应我就係话可以讨论研究。 係咪最重要 嘅。咁即係冇意思㗎即係喂大佬即係有人行搵把刀行住我条颈。 係。 跟住我喂你可唔可以唔好行住我条颈啊但你仲一路行緊住我条颈就同我讲得我会讨论我可以研究系冇意思嗰把刀仍然都系行緊条颈度㗎嘛。 阿马生仲要好都唔知有高能定系好高政治技巧地引述咗习近平嘅说话就系呢啲咁嘅飞弹唔系针对台湾嘅即系个贼人去行住条颈嘅时候我把刀呢就唔系淨系介你嘅。 其实佢背后嘅意思系咁嘛阿习生就同阿马生讲嗱如果你肯承认台湾系中国嘅领土我系冇理由会到攞自己啲飛彈嚟向住自己嘅領土噶嘛， 係 咪先？只要你承認就得噶啦。 同埋可能佢都會講，我把刀都殺過唔少人啦，係咪先？ 係啊， 都唔係淨係懟你一個嘅。 我想即係我想講咧，就係咧，其實咧，呢今時今日呢個問題咧，如果對台灣人嚟講咧，已經唔係一個咧可以講得少嘅問題嚟噶啦。嗰、那個問題就係咧，你早幾年咧，台灣仲可以大大聲就話，嘿。我都未嫁俾你你仲溝緊我咋嘛我再大大聲咁講但係呢我話俾你聽去到嘅今日你睇到馬集會呢其實你睇到好多啟示個啟示就係咩呢就係、是、話個玩法個遊戲玩法已經唔同咗㗎啦你表面上未嫁俾我啫但係其實你同我已經係住埋咗㗎啦我係可以控制到你嘅。台灣人我諗已經係要諗到呢個問題因為其實殺到埋身。我再重申一七次就係、是、共產黨其實已經大贏家係共產黨。佢人多錢多要人有人要錢有錢佢同玩香港嘅遊戲係一樣嘅。佢今時今日呢今鋪佢已經做足曬好曬準備即係同上一次2000年變天嗰次係唔同嘅。佢已經做足曬準備幾個方案嗱你可以再睇就算蔡英文上台 ,ok, 你话局，你话在野嘅国民党有冇角色扮演呢？绝对有，因为就算佢系在野，佢仍然系代表住台湾嘅上层嘅阶级。而呢班上层嘅阶级，十个有九个都系奶共，呢、這个阶级系冇，系走唔甩嘅喺共产党。然之后我头先都讲嘅就系、是、三中一清，其实系一个长期嘅工作，一个其实喺共产党嘅思维，其实都系一个长期嘅统战工作嚟嘅啫嘛。佢唔会同你计短暂嘅成果嘅，佢只要继续有得做，就系、是、然之后前有得做嘅前提就系咩？就系话你新上台嘅民进党唔敢讲台独就得噶啦。 嗯， 唔好令我尴尬，唔好讲台独，我系继续。我当年俾得着数国民党，你民进党我一样可以俾着数你嘅啫嘛，心领神会啊！然之后咧，成个台湾咧，喂，即系唔回归，其实咧已经系一个杀到埋身嘅境界嚟嘅。所以话你最后一条最后嘅底线，我成日都讲冇办法，你靠呢两个政党咧冇得守嘅，输紧嘅。嗯、即系同如果同共产党链，唯一可以链就系人民嘅啫。即系你冇办法嘅，你即系我想讲就系三五年前你仲可以好天真地以为你相信民主，用民主嗰套机制，原来系可以抗衡。即系唔好话三年前啦，当年蒋经国其实都系谂紧呢样嘢啫，李登辉都系谂紧呢样嘢，但系而家唔 work 噶啦，共产党已经系进化咗啊！呢个魔掌咧，已经系唔同咗啊！佢唔系佢喺你嗰个民主嘅机制入边，佢系可以用一个代理人嘅身份去参与嘅。嗰个代理人未必净系国民党嘅，今时今日已经可以系国民党，可以系民进党，甚至你呢班僆仔穷溜溜。OK， 我俾啲钱你，其实都可以收买埋班僆仔嘅。OK， 呢个就系台湾而家嗰个，我谂未来要面对嗰个困境咯。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翻嚟，就系话嚟紧嘅2016年嘅大选，总统嘅选举，其实你可唔即系我想问 Jackie 就系、是，你觉唔觉得国民党仲有少少变数系可以有机会赢？ 如果讲选举呢，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国民党选举其实一月就做啦， 系啊， 得返两个几月时间啫， 系啊， 咁你估下国民党啲所谓啲大佬啊，佢啲选举工程，除咗搞 Facebook 嗰几人之外，你知唔知佢哋去晒边啦？ 嗯， 近排去晒香港， 系， 咁啊近排，近排就嗰 个，我冇收过风喎， 好简单嘅，就因为其实佢喺 Conview 搞咗个讲座，咁啊嚟之前咧都去咗我公司度行咯。 例如边啲咧？ 其实呢个我谂我唔知大家认唔认识，叫做高玉啊，唔知高玉成定高玉咩，就系、是、民主党当唔系国民党当年啲大佬嚟嘅。咁、其实咧佢嘅后裔咧就整咗间 think tank， 咁整咗间研究所，咁啊帮国民党啦。咁啊负责嗰个人系边个咧？就系、朱立伦个老婆个细佬，个太太。 哦，系啦，复杂 系好复杂嘅，但系总之系亲属嘢嚟嘅， 弟妇啦，即系朱立伦嘅弟妇啦， 系唔系？佢老婆个细佬， 类似都系弟妇系咪？啊，得啦， 都嗰家啦， 系 咁啊。另一间 think tank 咧都系负责嘅，咁啊边个咧就系负责嘅嗰个人咧就系佢老婆个细佬啦。咁基本上佢两老婆个两公婆个细佬个两公婆同埋个家人咧就负责晒成个即系民主党而家选举工程入边主要谂嘢嗰部分。所以你谂下谂下，你哋发觉咧，其实朱立伦喺党内个势力咧唔单止系一个政党人物噶，其实是个家族势力嚟嘅，即系朱立伦嘅太太喺个党入边，其实系啲即系名将之后嚟嘅，都系 好多个，其实都系嘅，即系你就算连战嗰派啦，或者阿郭嗰派啦，嗰啲全部其实都系成个家族咁样摆晒。 所以唔单止内地有红二代嘅， 系、国民党一样都系咁腐败。 国民党都有二代嘅，咁啊嗰班人咧，其实呢一排咧好得意，佢过咗嚟香港， 系 开 seminar 啦，倾偈开会啦。咁啊，你见住佢哋咧，你都知道啊，你哋都几放慢手脚打，即系隔篱嗰边赢紧嗰啲啊，都嘻嘻含含继续谂落去啦，继续喺度做嘢啦。啊，反而国民党嗰班咧，基本上嚟到香港咧都几悠哉悠哉，睇起上嚟咧就你唔可以话佢哋冇谂住赢，因为起码佢有翻工，但系佢谂住咧只要输唔好太多咧，就基本上已经当心安理得噶啦。咁所以因此现时嘅行为咧，佢只系做一样嘢啫，就佢、是、踢走咗阿柱姐之后， 你要攞翻柱姐啲票， 嗯， 啊，柱姐啲票你攞得翻嘅话咧，其实你都有四成零噶啦， 系， 咁啊柱姐啲票咪即系深蓝嗰啲咯，咁， 嗯， 你咪望到点解习近平近排行嚟行去咯，咁， 嗯， 你要望到点解朱立伦啦，又有同见习近平，跟住马英九又见习近平，喺个选举上面嚟讲咧，其实你问我国民党咧，唔好话佢赢唔赢先，佢， 嗯， 自己都未必觉得自己赢到。第二樣嘢個問題呢，其實係我覺得呢樣嘢係 Reckitt 先可以得閒無事諗下搞嘅嘢嚟嘅。其實頭先我哋講嗰樣嘢就話，你點樣可以有尊嚴地企出嚟，面對住中國嘅談判， even 唔好講香港嘅建制派或者你愛唔愛中國都好啊。有一樣嘢我哋係唔能夠喺97前 predict 到。我哋過往一直問題呢，就係話點解我哋香港嘅地區、台灣地區，我哋去面對唔同嘅國家嘅外交、國家嘅內政，我哋都 OK 搞掂到嘅，尤其是西歐國家。個原因係因為對方咧係一個西歐嘅民主國家咧，佢哋嘅入邊嘅內部制衡力量好強嘅，佢哋有基本法治民主嘅，佢，嗯，自己同你去 break 咗任何 promise， 佢自己都搞唔掂自己內部嘅嘢。 係，但係有啲原則性嘅嘢啊嘛。 係啦，有啲原則性嘅嘢。 但係中國人嗰個政治就冇原則性嘢。 中國最恐怖嘅地方係咩咧？我哋兩樣嘢估唔到。第一樣嘢就係佢冇原則得可以好與冇原則啦。咪 翻翻頭先我哋有提過咯。 係， 就係話我哋好似一國兩制。50年不变或者九二共识维持现状一样啫嘛，即系含糊佢噶嘛，含糊佢，然之后到适当嘅时候，边个把口大，边个拳头大，咪边个解读咯。 所以佢而家同 呢个就中国式嘅政治， 讲啲咩？打断骨头连着筋嘅兄弟。嗱，我想讲啊，如果大家有睇过啲历史上边咧，满洲国当其时门口摆两对对联噶， 嗯， 我冇记错，嗰两个对联嗰个意思咧好简单啫，就系，是。横批系应该系中日友好， 嗯， 直批系咩呢？就系本事同根身相煎何太急。基本上就是一个日本人 keep 住打你嘅时候，会同你讲：，唉，本事同根身相煎何太急， 都系兄弟嚟嘅， 都系兄弟嚟嘅。我入侵下你啫。咁，嗯，你发觉而家中国同台湾倾咧，差唔多类似嘅。嗱，我哋见到咧就系话，佢哋对于原则嘅要求咧，同，或者对于政治嘅信用度咧，比香港同埋其他地区系唔同嘅。第二樣嘢更加之唔同呢，我同阿的已經講咗好耐啦，的成日都係一個即係對於中國嚟講呢，係一個我哋成日話係資爆大隊長嚟㗎嘛，的成日覺得中國會諗嘅。 嗯， 但係有一樣嘢呢，我係喺國家也好，喺自己嘅平時工作崗位都好呢，有一個好深嘅感受，就係13亿人呢，係最少12.5亿或者12.9亿嘅人呢，係支持共產黨。 嗯， 呢一樣嘢係你到今時今日你都估唔到，就係，是國家嗰種嘅黨的存亡嘅利益關係咧，係植根於每一個人民心目中。冇， 嗯， 人係想共產黨倒台。 係啊，唔係嗱，某程度係同意嘅。即係呢個咧，嗱，你又 set 咗另外一個話題啦。呢，這個可以講少少嘅。即係我都同意你講呢個咁嘅睇法。即係我哋接觸過好多大陸嘅人，我諗佢哋嘅諗法就係，佢根本唔相信民主嗰一套係一個咁多咁大嘅版圖、咁多人口嘅國家裏面係可以行得喐咯， 嗯， 即係呢個係即係差唔多，所以佢喂好多中國人都覺得共產黨可以走到今時今日帶領中國係一個好唔容易嘅事啦。呢個唔係我哋歌頌共產黨，我諗我同阿 Jackie 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喺呢個中國嘅領土入面的而且確有好多人係咁樣諗緊嘅，同埋就係話點解你睇到喺香港嘅民一個都稍為有一個民主嘅選舉，有唔同嘅政黨，我哋喺香港我哋見到喂冇辦法同佢抗衡，一個好強弱懸殊咁嘅感覺。雖然除咗你話錢唔夠多，人唔夠多之外，翻到去台灣其實你見到哇嗱，國民黨亦都百年老店啊，咪先？民進黨亦都身經百戰啊，但係你困到落共產黨度，點都係好似唔夠佢揮嘅。仲有一樣嘢嘅，即係我都覺得就係心態上咧。你真係唔夠共產黨狼嘅，而共產黨嗰種咧乜嘢都肯好積極地去做。嗱，你比我更清楚啦，你喺個建制入面係咪先？即係你見到啲人嗰種積極咧，係你喺一個喺其他啲香港嘅民主黨啊、公民黨啊，或者呢，這個台灣嘅國民黨啊，或者民主黨，你揾唔到嗰種積極性嘅。你知唔知點解？其實就係、是、喂，好清楚，我話俾你聽。佢哋有一種特質咧，係香港呢啲香港同台灣嘅政黨啊，係冇或者個民主社會冇嘅，就係咩？喂，你好簡單，你喺香港個民主黨咁樣，喂，你一件事你搞唔掂啊， 你唔会死㗎嘛。 係。 但係喂大佬你知唔知喺共产党呢佢係好清楚一样嘢係乜嘢佢自己好清楚。就係话佢真係唯一一个方法就係要为就係用一种每个人都要好积极去推动一啲嘢去维持呢一个极权啊。因为呢个极权係唯一一样嘢就係为要大家胆正命平然之后呢讲得出就要去做。你如果唔系咧，一俾人咧踩翻过嚟咧，就好似啊，好似历代领导人咁讲， 好似霍希 莱咁样，亡党噶。喂，亡党呢两个字系好紧要，亡国都唔紧要啊，系亡党啊。你一亡党咧，然之后咧，你大家的利益就冇晒噶嘛。同埋，我成日都讲，你头先讲嘅嘢话，点解咁多中国人会支持共产党咧？喂，呢样嘢其实亦都系共产党一个美德嚟嘅，其实系好好啊。佢系咩？喂，佢極權得嚟呢佢嗰個寡頭壟斷呢其實佢係將嗰個範圍擴到好大㗎嘛。佢係要所有人其實係喺佢嗰個保護罩之下呢得到利益㗎嘛。咁、你啲人咪喺出面咪會保護嗰個黨嘅核心囉。嗱呢樣嘢真係即係你撇除所有道德嘅嘢喂佢好撚成功㗎。OK, 所以。 組織上係冇。 所以咪就係話點解譬如話你話咩阿資爆的呢啲呢喂。佢唔明㗎嘛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呢啲人㗎香港好撚多㗎成日喺 post Facebook 嗰啲喂會諗啦聽日就諗一諗你條命啊我成日再講一次啦你投胎投多一次咁撚唔好彩又係做返中國人你都係俾共產黨統治㗎就好撚大鑊㗎 ,ok。 咪呢個最大問題係乜嘢呢就係佢嗰種即係保護核心啊或者大家一黨共識呢有一個好特別微妙嘅地方呢就係佢人才嘅培訓同香港唔同。頭先你講到話民進黨都身經百戰啦、其實我喺建制派入面我就好明白身經百戰呢係唔會救得香港同埋香港建制派啦。更加不比不上國內嘅官員，嗰種真係身經百戰。 香港變建制派，我就不敢苟同。 但 係 國內 你見到啲咩？國內嗰啲 官員就真係身經百戰。你諗下，佢嗰種身經百戰咩？國民黨輸咗咁點啊？咪卷土重來咯。 係啊， 內地咩？ 輸 得㗎，輸咗死㗎喎。 喂，共產黨好簡單，佢真係好明白。譬如話，可能佢最大吸取嘅教訓，咪就係1989年嘅蘇東坡咯。 係啊， 你見到喂大佬啊，蘇聯嘅政權喂。嗨一次嘢你就成个党唔见咗㗎喇。佢哋唔嗨得㗎因为佢係冇人民嘅认受㗎嘛。喂大佬佢亦都明好清楚就係佢参与唔到个选举㗎嘛。ok, 佢係一个黑社会式嘅政治思维嚟㗎嘛。所以喂佢从来亦都冇諗过去同你选。你哋行出嚟选我就会喺背后我要做幕后操纵嗰只魔掌嘅。 佢你可以选。但我只可以赢。 係 啦。呢个 或者就係佢要知道个结果。 应该 讲 就係点解有陣时呢呢、个呢我成日都同香港啲朋友仔讲你要香港普选特首你要喺一国之下普选特首呢你必然得一种结果㗎啫。就係话你要选一啲佢你好嘅或者你觉得好极权嘅就係选一啲佢鍾意嘅人。但现时国家对大家好宽容㗎啦。你唔好选啲佢唔鍾意嗰啲 就是呢个。 係啦咁都叫 ok 㗎啦。我觉得其实都叫宽容咗㗎啦你喺国家。 嗱但係呢我再想讲少少啦返返去台湾个选举啦。俾多幾個角度大家睇啦嗱表面上而家睇到民進黨應該係贏硬嘅、,ok, 但係呢嗱有幾樣嘢返返去國民黨度我諗呢成個選舉你頭先回應返頭先講你眼中見到佢哋就好似好鬆容啊呢樣嘅係嘅我都會覺得係因為你個零兩個月就已經嚟啦然之後佢仲要換咗一個人之所以佢好清楚自己而家個定位喺邊度國民黨但係呢我諗嗱譬如話馬習會其實都係一樣嘢就係佢其實係一方面做緊一啲善後嘅工作、,ok, 即係準備定對家上台之後咁佢、作為呢個共產黨駐台灣支部佢要做嘅工作呢餘下嘅工作佢做好埋佢譬如包括 set 定呢、這個即係九二共識嘅路軌俾下一階去行等等做緊呢啲類似呢啲工作但係呢我想講嘅就係話唔好太過即係仲有一樣嘢要不能不忽視要提返大家就係如果你睇返九合一嗰陣時嘅選舉呢、再相對對上一次馬英九連任嗰次攞689萬票嘛好容易記得㗎嘛。係 啊 嗰次如果你兩同九合一去對比呢九合一呢民進黨呢喺成個台灣呢加埋嘅總票數大約係400多萬到㗎。咁然之後有200多萬呢係好明顯睇到呢是 少咗200多万票，但呢少咗呢200多万票呢，喺上一次九合一选举呢，亦都好明显睇到一样嘢，就係咩，啲蓝系冇转到绿嘅。 係。 嗰度佢哋系冇搬到过去民进党嗰度嘅。即係话民进党其实呢立蓝色嘅票呢 系冇嘅。 系接近冇嘅。 係。 立好少嘅啫。 立咗新一代嘅票啫。 咁你说明咗啲乜嘢呢，就说明咗就係话咩，嗰啲深蓝嘅票其实上一次九合一系因为太过，可能举个例，其中一个原因是太过顶你呢个马英九唔顺，或者就已经觉得佢自己支持嘅政党好撚不堪，然之后喺上次九合一嘅选举呢，佢就用一种惩罚性唔出嚟投票。所以呢，我就要提大家就係话，喺今次嗰个总统选举里面，蓝色嘅票如果因为啲某某嘅因素，又或者系共产党嘅利益输送，隨時喺個零兩個月之內會甦醒咧，咁咧走翻曬出嚟咧，喂，即係就算係即係我咁講，想咁講，唔係輸硬俾蔡英文㗎，係好，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可能係一個好大變數，國民黨都係認錢㗎咋啲票，咁所以你唔知道共產黨究竟嚟緊個零兩個月仲有啲乜嘢會做落去。OK， 同埋你唔好讲嗰个票啊，你唔好讲一月啊，你睇下我哋11月22号即系区议会选举啊，个个都系讲话，喂，雨伞之后民主党会大胜啊， 会鬼，啲散兵啊，啲散兵有一个赢我都话你好嘢啊，即系 想讲。你话散兵赢啊，其实建制派呢个我喺我哋嘅节目都讲几次，建制派因为雨伞嘅运动之后，做咗一个好简单嘅 option 啫，就系、是。佢將以前啲倉底票攞返晒出嚟，佢淨係攞返晒倉底票出嚟 都已經掟死你。 我相信係可以全香港一片紅 㗎。但係香港另外一回事啦，即係啲民主派嘅人太過唔長進，係自己咎由自取。 但呢個其實我哋都想講呢，假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啊、what if 啊，可能我哋打空頭支票啊，一月如果我哋搞到一班旅行过去台湾呢，其实系一个好嘅地方嚟嘅。 系啊，即系其实都想上，即系我哋今次真系想过去睇下选举。 即系假大团过台，因为其实我几 咁啊睇下芝爆的啦，芝爆的好积极搞嘅呢样嘢会。系啊， 因为我 顺便佢就会留埋嗰度等，留多三个月等呢个春蓝。 系啊，首先又因为我自己我嗰阵时选举，我而家应该系几 sure 我会喺台湾嘅。 嗯，你应该会睇啦，系嘛？ 我而家係即係爭係究竟係公司俾錢睇定我自己睇啫。 OK， 咁應該我點都喺嗰邊嘅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有一樣嘢其實香港呢排做得好積極嘅，國家亦都望到，但係香港人唔係好覺嘅，就係、是、香港嘅所有反對派咧係同台灣嘅文藝圈行得好近。 嗯， 其實呢一樣嘢咧，其實對於人士，對於香港啊，雖然你作為建制派咁樣講又唔係好啱，但係你作為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咧，你呢樣嘢你明嘅。 嗯， 其實你增加自己談判嘅籌碼咧，就係將張德江同埋佢隔離嘅同事嗰飯嘅結果咧擺埋一齊。 嗯， 就係舉個例，就係將香港嘅問題同台灣問題崩到埋一齊咧。 嗯， 咁其實件事咁複雜嘅情況底下咧，大家啲談判就容易傾好多嘅。 嗯， 因为以前大家谈判难倾㗎嘛，即係基本上就係、是、香港人对住中国人，咁或者香港人对住国内嘅咁大13亿人口，我哋一打就输啦。咁如果香港同台湾嘅问题崩到 呢个以前有人諗过㗎。 个个都諗过 㗎，好多人都諗过㗎呢、這个。 諗得最多个系用緊最废嗰个諗㗎嘛。 但 係 你又 嗰个咪叫华人民主宣一行囉。 嗰、个其中一个啦，嗱我係话你开咗个名啦，其实咁多年都系啊。都系咁讲，你我自己嘅睇法啦。香港嘅從政嘅人士對台灣嗰個政治嘅不理解咧， 係 或者理解嘅程度其實係非常之片面啦， 係 即係包括啲啊咩教主啊等等啊，好多其實都係 咪教主好啲啊？叫去過台灣， 其實教主都已經唔太理解， 但教主你諗下， 即係理解嘅都唔多。 究竟教主理解啲定兄姐理解啲？ 咁你喂，咁你真係多余啦，啲咁样比係咪先冇味嘅。 你觉得最系奇怪的地方就係、是、喂，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其实最容易可以奔到到自己嘅利益。 其实双方都有问题嘅，我话俾你听，即係呢个你呢个諗法呢，包括其实呢，你就算台湾呢，台湾嗰边呢对香港嘅政治亦都系非常之不理解。 係 咁呢个系咁多年两边都系即系个交流其实系好缺嘅。你譬如举多个例啊，民进党其实系去到呢一两年啊先开始有啲叫做香港问题嗰啲咁 即係資部啊嗰啲咩走出嚟嘅啫嘛，香港研究啊嗰啲咁嘅嘢，以前呢一兩年前係冇嘅，可以話俾你聽，你真係匪夷所思啊！咁、啊、所以其實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嘅，即係大家雙方唔了解囉，但係其實呢個係好可惜囉，係值得去做嘅其實。 咪我哋做咗先啦，嗱我哋一月就過台灣啦。 佢過台灣冇撚用㗎你過台灣大家咪又係喺度玩呀、啊、食飯呀、啊、呢樣嗰樣。喂過睇選舉嗰個係借個名㗎啫。你唔通過你會喂唔好咁天真啦、啊、,Jackie, 你會過完去之後台灣同香港就會奔道咩佢哋成日都過去㗎嗰班人。 我都係去士林嘅。 你问我身边嗰啲，你问下你过去做乜嘢？ 好耐未去淡水食鱿鱼， 系咯？ 你过去会唔会帮手拉票噶？ 咩啊？ 即系帮下民进党，我个民党拉下票都好。 会啦，系嘛？ 咁呢啲咪冇奔道过咯？ 你有谂住帮国民党拉票咩？ 咁唔系啊， 你就系帮国民党拉票嘅啫。你应该系收 order 做嘢嘅啫。 我系帮呢个亲民党拉票。啊，系啊，咁啊呢啲先叫奔道啊嘛，就系、是、将香港嘅选情同即系台湾嘅选情奔道埋一齐，呢啲先叫奔道啊嘛。 系、 你分得开咁点叫奔道咧？ 好上，你都够上进嘅吓，咁啊，但系呢啲嘢就。交返俾大人物做啦，我哋又唔係大人物，我哋邊有能力做呢啲嘢啊？噏下得，唔好成日講到自己咁撚大 ，OK？ 咁或者阿 Jackie 做到嘅，我啊做唔到啦，啊都係吹嘅啫。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最後呢就我呢就將呢隻歌呢就點俾阿馬山同埋習山聽啦。呢隻歌呢就其實呢好多人都冇乜點聽過嘅，咁啊屬於陳星嘅歌嚟嘅，我好鍾意嘅。我唔記得佢嗰隻大碟嘅名字，突然間諗唔起。咁但係呢隻歌嘅歌名呢就叫做呢別告訴媽媽，其實呢係一首呢就大家可以留意喺歌詞，咁其實都好簡單，就講出一啲其實好地道嘅一啲台灣嘅心聲啦，講緊嘅亦都係就一啲文化嘅入侵啦，或者就係佢點樣對住呢啲表叔啦，或者咧就係即係對而家嘅台灣嗰種嘅即係抗衡呢、這個即係。共產黨嘅一啲無奈啦，咁其實呢啲咁嘅心聲咧喺入邊嘅歌入邊咧，其實咧都同樣地咧可以 put 翻過嚟我哋香港呢邊。其實大家咧聽呢隻歌咧，如果中意嘅話，睇下啲歌詞咧，其實咧覺得好有味道嘅。咁啊，即係都係唱出一啲無論係台灣或者香港今時今日嘅一啲好無奈嘅心聲。咁冇辦法啦，我哋大家都係要面對住一隻好大。嘅一隻魔掌，咁啊繼續即係大家睇下可唔可以好似阿 Jackie 咁講啦，奔道埋一齊啦，有朝一日即係本事同根生㗎嘛，真係吓，咁所以 OK， 咁啊下個禮拜首先多謝阿 Jackie 先啦，咁啊下禮拜嘅北上頻道返嚟再見啦，我哋就聽下呢隻陳星嘅別告訴媽媽。 去找的大苍井，就爱上了大苍井。就找我去给阿里郎带话，说你要不给我一爱，要不我就是不是的朝你家的后院去丢盒子弹。生老爷呀。 把金先生，比起那少女时代，你应该确实是有点老派。金先生，你样片看多了，肯定会变得很挑嘴。可我总觉得阿里郎的姑娘们看起来是一个模样。没有情义没有心肝的人呀最无耻。要